要放下，靠着他回家，太阳之下谁会浪漫， 全世界太浪漫， 没有了变化，但没有手难穿，他不送他手腕，他不怕他热茶，冬天夏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请你再融化， 那个 很多城市，一路看很多人群，匆匆忙忙地在星辰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，忙忙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里，让心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次透明，一路过很多城市，星辰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，忙忙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里，让心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风轻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 thank you. 风景，谁是最远那颗星星，但也最靠近。曾经以为我自己，只有我自己，回头才发现你并排的脚印。感谢你在我身边属于我，我也想换你一样的感动。善良又任性，你有太多奇怪个性，让我很着迷。你的微笑太神奇，灿烂到不行，连眼睛要下雨都被你放晴。感谢你在我身边属于我，我也想换你一样的感动。 寂寞的光阴旅行，在黑洞里不自信，赤裸着银河里不允许 me。Oh come on, that's right， 谁可以一年四季永不消失？走过我的心就是你。 想做你的。

怀中，紧紧抚住这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昼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